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报个时先啦。 而家时间下午的2:09。 好，跟住到天气啦。 而家天气系嘛，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人类呢是一种好得意嘅动物嚟嘅、哦。是咪先 是是是。 你同意啊，是咪先 冇错。我以为你会说话说小弟啊。 好啦，小弟呢呢排觉得人类是一种好得意嘅生物嚟嘅。其中一个面向系咩呢，人类啊总是啊唔系犯着同人的错。总是为自己找借口或者找藉口。好啦。嗯，不同情况下你都可以找到理由给自己的。咁话说呢，小弟呢早两个星期有一日呢就要去打 hockey, 啊可以陣间讲 hockey 呢样嘢。咁有个听众邀请我，喂你体验下，我、哦、好打 hockey 啊咁样。 係咪阿叔嚟㗎听众？ 唔係阿勇啊。 哦 係阿勇係求婚成功，恭喜你啊 ,ok。好啦，咁话说呢，我好鍾意用话说呢隻字。咁我约咗去8:30喺 King's Park, 即係京士柏嗰度打波。咁我6:00就喺电台走啦。咁、 嗯、 我作为一个啊热爱行路嘅人，梗係喺公司行过去啦。咁其实都唔係好耐嘅，我諗1:00左右啦。咁沿路就听下歌啊，听下心经啊，咁样即係叫做平静下个人啦，当做下运动咁样啦 ,ok。热身啊。提早熱身1:30咁樣行過去， 出曬汗啦！ 都唔係好熱嘅，因為早兩三個星期都天氣都 OK 舒服嘅。好啦，咁但係咧，嗱，我哋條路係點樣行啦？喺九龍塘行落去，咁你咪轉出邊嗰條窩打路道， 跟住向嗰咩太子道嗰邊行。 係啦，咁你沿路會經咩啊？ 嗰邊經咩？九龍醫院嗰邊啊？ 差唔多係啊，再轉翻出去九龍城，喺太子嗰邊轉出去， 係 就經旺角啦。 嗯。 经旺角就大镬啦， 经旺角 就好多嘢买，正所谓旺噶嘛，系咪先？真系好多嘢买。咁小弟咧就醒起啊，好似其中一间嘅行山铺头咧，我 join 咗佢会员，咁就好似呢排搬咗，所以兜个圈先啦，咁样。 即系多原因啦，搬咗又关你事，我又要睇下。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上咗去，即系兜咗个圈咧，咁就。睇啱咗个袋嘅，咁其实嗰个袋咧睇啱咗2-3个月噶啦，即系有个牌子嘅腰包就睇啱咗2-3个月，咁但系啊，其实我屋企已经有3个腰包啦。 系咪之前你同我讲过最新想买嗰个腰包？ 系啦，因为咧我有3个腰包嘅，有个系同我契女嘅情侣装嚟嘅，好细个袋仔嘅啫。 So sweet。 系啦，好细个袋仔，我谂大概好似你可以摆到一支水同埋。摆到个尿袋嘅啫、嗯，即系临审锁匙嘅，好细，我手掌大细咁样。咁第二个就系一个大少少嘅腰包，咁你可以摆多支水啊，摆埋其他。有时行山，如果行啲短程嘅山咧，我会孭嗰个嘅。咁跟住有一个就大嘅 Geography 嗰、那个嗰、那个袋花花袋啦。咁跟住睇啱咗一个咧，又系好似嗰种大细8L嘅腰包。咁我本身睇啱嗰个咧，系因为首先个牌子我好似。拥有咗一个嘅啫，我觉得啊可以拥有多一个咁样。 你话你未拥有过，想拥有下，我明白啊。你拥有咗一个，想拥有第二个呢个原因实在太荒谬。当然有第二个啊，我未试过拥有第三个。 所以话人类系会为揾自己揾藉口。咁跟住之后上到去，咁其实我睇啱咗，之前睇啱咗佢有出过蓝色嘅，同埋红色。佢嗰种蓝色系有啲似 深浅， 佢唔系深蓝啊，佢系 pastel 嘅蓝啊， 哇，好好型添。 Pascal 咪即係以前做 program 學寫曲嗰、那個， 佢啲油粉嘅男咯，係、 哦、 啦。咁、啊、跟住之後咧，佢最吸引我嘅地方係咩咧？佢連條拉鏈啊，都係藍色。成个袋都系蓝色， 好吸引， 好吸引啦、啊！咁但我就醒起，我屋企个黑色袋条拉链系黑色， 黑色啊， 好似冇咁吸引咯，系咪？因为一般啲拉链都系黑色噶嘛。 其实你讲都冇咁吸引啫，你刻意，你幻想下，你今次买嘅会黑色啦，哇，个袋系黑色，条拉链都系黑色噶，咪一样。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所以忍咗手三四个月噶啦，其实因为睇啱咗好耐，即系。系純粹糾結紅色定藍色定係，唉算啦，都係唔好買啦。反正我有個 geography 又係腰包花花黑色花花嗰個咧， 係 記得啦。OK， 好啦，嗰日上到去見到一個叫茄子色嘅袋喎。咩叫茄子色咧？佢真係用茄子，因為你知啲袋佢有個 tag 噶嘛，即係嗰啲買嘢嘅時候會有個牌仔噶嘛。咁佢會寫埋佢咩色，即係例如 navy 啊、red 啊、violet 啊咁樣噶嘛。咁佢會寫佢寫 eggplant， 即係茄子咁樣。咁何为茄子呢？即係原来佢嘅袋啊係紫色，但係啊佢啲边呢有啲绿色嘅。咁就好似一条茄子咁样嘅色啦。咁我嘩好得意啊，因为佢其他袋呢都係得一隻色。呢、這个袋有三隻色，条拉链係红色，袋边嗰啲绳係绿色，个袋係紫色。我嘩嘩好吸引啊。然后一问之下得返 last 一个。呢种咁特别嘅颜色得返 last 一个。 我唔要就冇啦、 啊、 再諗就冇啦。 我第一次喺即因为呢啲袋好多铺头都会卖噶嘛，我第一次见到呢只色，哇哇， 好想要， 系好想要。咁跟住之后，我本身都谂住，因为我有会员啊嘛，咁就问啊，如果有折就即刻博取啦，系咪先？问完诶、公价货品，说不折扣。咁我摆低咗一分钟，摆低咗一分钟之后发生啲咩事咧？喺脑海入边。自己同自己傾偈，唉，算啦，你都有個袋啦，唔好嘥錢啦。嚟緊你做找龍哥啊，嗰陣時未知，因為原來我啱啱呢個禮拜俾咗千幾蚊龍哥，因為啲 玩 具到貨，係啦。跟住之後，我腦海一邊純粹醒起一樣嘢，啊，上個月我想買嗰部平板電腦3000蚊，因為唔知用咩信用卡喺嗰啲百老瓊嗰度咧有折咁樣啦，3000蚊。我忍咗手，3000蚊我冇使嘅， 悭咗3000蚊出嚟， 悭咗3000蚊，攞400多蚊买个袋，唔系好过分啫， 唔过分啦、 啊，我仲悭咗2000几蚊落袋，落袋，系咪先？ 买嘢系买到觉得自己悭咗2000几蚊， 即刻买咗， 我真系啊，即刻就 即刻，就系、是、因为真系完全系因为呢个理由。即系个脑入边咧好多，你会出现好多唔同嘅理由喺度驳斥自己，系有个袋，跟住又话啊唔系喎呢个限量版，唉、哎、算啦，你有几可咩？你系摆喺屋企啊唔系，但系限量版呢个得翻 last 一个，唉唔系，但系你屋企已经有十几个袋，你再买冇，跟住之后最尾个脑海闪出嚟就系话你已经悭咗3000蚊啦， 我使四嚿几唔好， 你使四嚿水啊，咁跟住我就买咗啦， 所以话要揾藉口， 系啦，人类系会为自己。带来不同的藉口。 如果你一个好有创意的人，咁你出事啊？ 就好似我啱啱嗰3000几蚊嘅平板电脑，即系我都话过，我有部7寸嘅、8寸嘅平板电脑，同有个10.1寸嘅平板电脑。但呢个平板电脑唔同，佢冧埋 keyboard 嘅，仲要如果你唔冧 keyboard 买，平时系要连埋 keyboard 买系4000几蚊，佢今次连埋 keyboard 唔使3000。我动心咗一下，然后我差唔多每两日就行去嗰间电器铺摸下啲掣，然后又上网睇好多嘅片。咁當然佢有啲片係令到我有啲 hesitate 嘅，即係啊佢又話唔知點樣嗰個叫做有啲 program 佢未必裝到啊，或者佢有啲系統上嘅漏洞啊或者成咁，但係如果你嗰個處理點，咁當然我成日去同我仲要係咩，即係你嗰、那個我嗰間係分即係連鎖嘅電器鋪嚟㗎嘛，我去唔同問下唔同售貨員嘅意見，直至到有個售貨員講咗一句說話就冇買啦，佢話你當預玩2000-3000蚊，你當玩2-3年都 OK 嘅，咁喺我嘅概念。一部电脑玩2-3年唔得啊，太唔划算，我先打消个念头。但其实我系纠结咗两个礼拜嘅呢样嘢。 我想问你上一部嘅平板电脑玩咗几耐？ 咪旧年年中买咯，嗰部咯。 有冇用啊？ 冇用啦，都有嘅，有时攞嚟睇波睇戏咯。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你上年年中咧，嗰时话开始要做即系另外嘅工作嘅时候， 有时有啲剧本要 mark 咧，啊，方便拎去片场啊，咁样又谂咗好多原因啦，都唔紧要。咁隔咗一年几，佢又再攞平板电脑呢个 topic 出嚟，我就问上一部冇得连 keyboard 咩？ 你可以额外买个蓝牙 keyboard 嘅，但系、但咁你咪冇咗原本嘅嗰个叫咩啊？冇咗原本嘅嗰、那个 一体感啊！你想讲 系啦，同埋冇咗原本嘅初衷咯，正所谓勿忘初衷啊！我初衷就唔想带咁多嘢过去，先至买嗰部平板电脑过去乜嘢？我而家要带多个 keyboard， 咁你买个新嘅都有个 keyboard 噶、 啊？其实系嘅， 所以就冇买， 所以咪忍手咯。 所以佢真系， 所以我就悭咗2000几蚊买咗个袋咯。人生就系咁样， 所以佢个腰包其实佢嗰时问我嘅时候，应该系未遇上三色嘅，未见到几色。佢、就系纯粹话 再早几个礼拜，我有一次同邱国成播紧访问嘅时候，话呢个袋真系好想买咧。 然后就问啦，咦，你唔系有一个叫 Geography 嗰个腰包，平日见你孭住噶，嗰、那个咪差唔多 size 啊？ 差唔多嘅，但呢个方少少咯。 唔系，所以嗰时咧，佢都打消咗个念头，但系咪嗰时未遇到茄子色啊？ 系啊， 你揾到一个位系同平时自己拥有嘅语别不同咧。 即系我呢份人咧，我发现我有啲弱点嘅， 嗯， 特别版啊， 嗯， 特别颜色啊，我好易中招，即系我呢个蓝牙耳机啫嘛， 系 特别版。哎呀，唔买就冇噶啦。 我嗰消費上面我冇你買咁多嗰啲即袋啊嗰啲，你好多嗰啲嘛。我純粹係平日我都係講開噶啦，搭車食飯同埋飲酒嘅啫。搭車我比你坐得多的士，咁有時真係好攰，收工半夜咁。我搭的士一個諗法嘅啫。我嗰日究竟食咗幾多餐飯？如果佢喺公司食完早餐之後冇食晏，一個晏我當30-40蚊啦。咁我慳咗30-40蚊 cover 的士錢，咁都係剩翻30-40蚊嘅消費 ，OK。翻屋企食埋杯麵，慳埋個晚餐咧，咁呢程 啱啱冇的士錢， 咁就抵啦。咁我就會答啦。 所以你話人類係一種好奇妙嘅生物，你係會為自己揾到唔同嘅藉口。如果你而家係想買嘢嘅話，俾一個藉口你，啊一都係咁啦，我都唔係好差啫。系咪先？我都唔系好差嘅咋，唔系好大洗啊，肥仔20几个袋、啊，佢都照买袋，我得10零个啫嘛， 轻松啊， 轻松啊，唔系好离谱。嗱，我又俾咗个藉口你啦，所以消费振兴香港经济， 靠你哋， 靠你哋啦。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上头，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 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望。Oh, I'm sorry， 但是不敢更多，不敢语气眼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多么创新指引我善良，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前尽引导，你见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望，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知道。 爱着以后寸不恨，把手松开数去绝望无从惊怕，曾多么伤心只因我自难何用怨怒，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却听见不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无非想修补这世界，为求明日庆贺。明知总不该使你挂心，为留下苦楚。如一支声音给听见，不想得我一个。哦，当紧紧拥抱你，会发现没有错。 听过张美仪的《我们都没有错》，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撞鬼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撞鬼啊！我在家里洗澡，灯在那里闪下闪下，见到只嘢。企喺个企缸出边，好惊啊！点算好啊？ 唔使惊，鬼并唔可怕，人先系最可怕。 唔系嘛？你估你系雷雨阳拍紧阴阳路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撞鬼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撞鬼啊！自从有阵阴风吹过，我打咗个冷震之后，我就成日听到有把声喺我耳边吱吱阵阵咁，仲搞到我周身唔聚财啊！点算好啊？ 唔使惊，你而家讲粗口闹佢就得啦。 唔系嘛？开紧咪噶，点讲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撞鬼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撞鬼啊！我头先喺公司见到个阿伯行过，但我未见过佢噶。我拧住面想望真啲，佢就唔见咗啦。日光日白就撞鬼，点算好啊？ 唔使惊，最紧要有冇撞亲边度？ 唔系嘛？你问佢定我有冇撞亲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撞鬼波胜 与师傅一， 师傅一，师傅一，我撞鬼啊！近排成日撞都算啦，但头先嗰只系红色嘅鬼嚟噶，听讲红色系恐怖好多、猛好多噶，点算好啊？ 唔使惊。最紧要唔好乱嚟，红色太危险啦。等绿色啊，可以过马路。 唔系嘛？你当只鬼系红绿灯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撞鬼波胜 与。师傅一，

我是 Claudia 许东晴，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嘉宾咧系有 Claudia Call 许东晴嘅，你好啊，系啦，咁啊今日请你上嚟，平时咧我哋嘅第一印象可能会同新歌有关系啦， 系， 但因为头先喺做访问之前，我了解咗一样更加有趣嘅， 系，所以我哋做咗正经嘢先， 冇错，系啦，可以介绍新歌呢， 系啦，我俾两分钟你，介绍完就完噶啦， 系啦，系啊，系啊，呢个新歌830嘅系， 哦，系啦，咁我喺今年2021年嘅独立新人唱作歌。系啦，咁第一首拍台歌830即系八点半啦。咁究竟系朝早定系夜晚咧？咁啊，交翻呢一个幻想俾大家咧，自己去决定啦。呢首歌系比较 hip hop 嘅 vibe， 点解笑到咁嘅？ 系咪好少可会咁样介绍一首歌？ 系啊，其实系有啲系啊，有少唔知讲咩好。咁系啦，有啲hip hop vibe 啦。对于自己嘅音乐嘅风格咧，系一个突破嚟嘅，因为就冇做过呢种咁。希望大家会中意我首新歌啦。咁啊，去睇下个 MV 啦，个 MV 系非常之好笑啦。咁就系咯，希望大家会中意啦。 有冇嘢追问啊？之前 我首歌系想讲咩噶？ 系喎，呢个最紧要个 part 我都冇讲到。 系， 我真系好好、啊、喎。首歌咧就系讲一个女仔啦，系啦，咁啊中意咗一个佢完全系 reach 唔到嘅一个男神啦，咁佢就产生好多好多嘅幻想，就好希望可以咧就系、是、停呢一个时间啦，喺呢一刻可以同佢一齐啦。但系其实嗰、那个结局咧系佢系要走嘅，系啦，去到最后八点半我要走啦。 系， 哇，八点半都未放工。咁一定系公司同事啦。 哦，够钟要翻去陪另一半啦，走啦。好啦，仲有冇嘢追问啊？主持人， 冇啦冇啦，可以落正经个拍。 好啦，我哋好啦，完成咗音乐呢部分啦，我哋正式开始今日嘅访问啦。 警察。 第一印象。 第一 part 咧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阿 Claudia 咧，估下我同阿一呢样嘢就系我哋两个边一个人喺早两日嘅啫，就饮醉咗，仲去到呕嘅状态添。 系啦，试完系咩咧？试完咧就系今日同 Claudia 做访问之前咧，佢就包底嘅。我今日状态麻麻地嘅，平时我好醒嘅，我记得佢讲呢句，佢话因为你自己讲啦， 你自己讲。 咁啊，有少少 hangover 咯，咁但系即系嗰到呢刻，咁可能啲人谂啊，你系咪同 friend 饮啊？咪唔系咯，系俾老豆怼冧咯，即系咁，跟住佢哋觉得好搞笑啊！咁我就分享啦，系啦，咁我爸爸妈妈系好中意饮酒嘅，咁、就带咗呢一个咁嘅传统咧，就系我哋而家全家人，即系同埋我家姐啦，一家四口咧，系晚晚都会饮酒啦。咁啊，寻日咧就。开心得滞啦，可能咁就开咗好多支红酒、白酒，咁跟住咁啊，老豆怼冧我啦，怼冧埋家姐啦，自己都冧埋。 嗰、那个怼冧系灌醉啫， 灌醉啫， 系啊，唔系啲咩家庭伦常惨案啊，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冇事嘅， 冇嘢嘅，冇血嘅， 红色嗰啲最多系红酒嚟嘅啫，系啦，许东晴仲坐喺度嘅，安全， 系啦，咁跟住我妈咪就当睇戏咁咯，即系哇，你三个咁啊，有张合照啦，我见到就系喺我电话边，咁我系完全唔记得咗系有发生过呢个合照咯。 我想知即排个家庭 酒量， 酒量系谁是最厉害？ 唉，梗系老豆啦。 但老豆寻日冧咗， 系咯， 因为咁佢真系饮咗多嘛，可能系咯。佢哋寻日三个去食饭嘅，咁、我就同朋友食饭，佢哋三个食紧饭时候已经饮咗好多噶啦。 哦， 再翻屋企再嚟， 又你翻去，跟住佢就话阿女。过嚟啦，饮啦咁样 样。系啦，即系我其实一家人倾紧偈，其实系好温馨嘅成件事。我哋听紧 jazz music， 跟住啲灯光比较暗啦，屋企跟住就。 因为头先用怼冧呢个字，系 feel 到系啤酒嗰种感觉，然后。 哦，唔系啊，嗰啲嚟嘅，系倾偈，系 chill 嘅，饮下饮下，咁就唔记得晒啦。 几多个钟头到啊？寻晚大概系。 我个 memory 喺两点至五点系冇咗嘅，咁我五点。 230啊，今次啊。 系230，去530。系啦，跟住我醒翻就全屋已经瞓晒觉咯，我完全唔知佢哋点样瞓觉，即系 件事点样完呢究竟我系唔知嘅。咁啊，今朝 WhatsApp group 讲啦。咁啊，原来我今朝我老豆都仲 wing 紧咯，去翻工嗰时系好搞 笑。我呢度仲要翻工啊，今朝搵到。 系啊，我家姐都要翻工，跟住大家都仲 wing 紧，大家都仲好似仲醉紧嘅，我唔知。佢哋就话佢哋都唔记得咗佢哋点样散，即系我哋点样散病，完全唔记得。 我想知道，即系作为一个咁喜欢即系杯中物嘅家庭，有冇教一两招如何避免饮醉啊？即系例如饮之前要食啲牛油啊。又或者解酒嘢啊， 真系有啊，解酒药咯，系、 哦、 啊，饮之前有两粒紫色，跟住你饮完之后饮两粒白色，唔系啊，我老豆成日都讲，喂白色嗰两粒啊，快啲啦，即系要，因为佢都、啊、其实佢都担心我哋可能个肝衰竭，即系再咁样落去，咁佢都会 take care 我哋，即系我老豆都系好贴心嘅一位爸爸嚟嘅，系、 哦、 啦，咁就算喝很多，即大家很开心那些，咁佢都不会忘记去叫我哋喝翻啲解酒药嘅，系、 好爸爸 uncle 好嘢， 好嘢， 有机会同你喝下 uncle， 我试下。 我话佢一定会，佢会好开心。佢成日都咧，即我有啲朋友，有时候我啲 artist 朋友啦，会上嚟我屋企录音啦。咁因为我冇 studio 嘅，咁我即我个睡房就系我个 studio， 系、啦。咁我爸爸一定系会问你饮唔饮得咯。即系佢成日都喺度烦我啲 friend， 喂饮唔饮酒噶你？次次都系咁，即系尤其夜晚嗰啲 session 咧，叫喂我斟杯酒要唔要啊？ 有 feel 啲喎，饮完之后咁啊！ 唉，成日都系咁，佢好中意好中意我朋友同佢一齐饮酒，咁所以系啊，即系佢系好乐意同你饮嘅一定。 所以我就听完呢个故事，即刻转咗呢一 part， 我哋就想俾你估，究竟我同阿一边一个早两晚真系饮到 系啊，星期二晚， 我觉得系阿一。 阿一 个原因系 有冇特别原因？ 因为我知道你寻日 系 都饮咗咯，你冇理由咁抢噶嘛？ 哦，咁又冇关系、啊。 不过呢个系佢有嘅牵脆股。 系啊，因为头先系即系咯，访问之前我同你倾咗阵，咁你话你系咯，咁我又觉得哇，唔会咁抢啊嘛。咁系咩啊？ 所以基于呢个，你就觉得阿一就 系 嗰个人啦。 哦， 好， 你系估啱嘅。但系 你估啱， 我前一晚都系同佢饮， 而我真系系我见住佢，其实我都差唔多嘅， 系啦， 我都少少。 佢阿邱国成好似大概饮咗两三杯啦， 两三杯即系一 lit 到啦， 一 lit 多啲啦，即系500ml 一杯啊嘛。 啤酒啤酒 啤酒啤酒啤酒， 系啦， 乘三即系点五 lit 啦。 跟住小弟嗰晚系饮咗 三四 lit 啦， 四 lit 啦，差唔多。 哇， 系咁追住你啊！ 系啊，我饮咗四 lit 啊！ 哇， 跟住之后系一落车。就 哦系啊， 系啊， 因为佢冇同我讲详细。 如果我行翻屋企嘅话咧，就应该系冇咩问题嘅。 系， 但系系架车即我唔系即熬嚟熬去啊，又剩啊，咁我就一落车就即刻呕咗啦。 哎呀， 一定系食咗嗰个鸡髀嘅问题，因为仲要食咗一啲嘢去浪翻个肚啦，谂住冇白色药丸啦，因为你冇 uncle 嗰两粒白色药丸。 白色药丸。 但系你冇我哋自己嘅酒量，大概以你嘅认知系几多左右就会进入一个状态噶。 我呢个我真系讲唔到咯，因为即系好睇嗰日状态，你食过啲乜嘢，你个心情系点样，各样嘅嘢，所以我都有时好废咯，有时好劲咯。 废到咩地步啊？ 哦，哇，真系黑历史喎、啊， 系 即系阵间可能都要讲， 系 我预科系啦，咁啊，你知咩系 cider？ 即系嗰啲 苹果酒， 系嗰啲苹果酒咯， 好多气嗰啲啊嘛， 一个 pint 啦，几多？我谂500ml 到咯， 系 啊，系拜拜咗。 哦，咁真系好废喎！ 我明点啊？ 直接考加分，哇！你真系好废啊！ 刀 过 你 ，weak，thank you， 女神大揭秘。 我哋呢一部分叫女神大揭秘，就想 Claudia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系啦，你会谂住 share 嘅又系啲咩咧？ 呢、這个我跟住落嚟讲嘅，应该都同而家即系疫情都非常之挂钩啦。咁不嬲，我个人都系好洁癖嘅，系啦。咁无论系即系翻到屋企就其实我而家突然谂到一个再搞笑啲。 你讲紧而家谂到嗰个先。 我同家姐，我觉得唔可能得家姐先知嘅啫，系啊，咁有个称号叫 fit hygiene， 讲起都想笑。fit hygiene 系 啦，咁我有咩 情況，我就我要去 fit hygiene 啊，咁我會有一個咁嘅 term， 咁係咩咧？就係、是我翻到屋企第一件事，除咗鞋，係啦，尤其如果著拖鞋嗰啲咧，我係會赤腳行去個浴缸洗腳咯。 哦，因為著咗拖鞋出街。 任何鞋，即系拖鞋系尤其是咯，即系要得依一件事一定要做。但系就算着咗密波鞋啊，就算我今日咁样，我翻到屋企咧，我第一件事都系要入去个浴缸嗰度去洗脚，我先至继续跟住落嚟，连口罩都唔除。 哦， 同埋我会记住晒所有污染过嘅地方，我系 再抹翻。 唔係，我係跳過去咯，即係我唔會踩到嗰啲地方啦。咁即係總之，我污糟嘅嘢我掂過，我會記住嘅、嗯。即係我個腦會記住呢個位置係污糟嘅啦。跟住我又會之後抹翻佢。 咁同家姐嗰個暗號係 係啦，因為洗腳嘛，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要去 fit hygiene， 因為我同家姐 share bathroom， 咁、哦、佢有時候喂，可唔可以死開我要 fit hygiene？ 咁、 哦、 就有咗呢、這個呢、 這 個 term 啦、就是， 跟住佢就會有喂 ，Clara， 你使唔使 fit hygiene 啊？要啊要，就有咗呢、這個咁嘅我同家姐之間 嘅暗號啦。 點解唔直接沖埋涼呢？因為我而家我發現我呢幾年都係一出完街。无论是落去半个钟又好、嗯、或者出去成日都好，我都要冲一冲凉、嗯、起码淋一淋个身先咯。 哦，可能懒咯、啊。我只是觉得我只脚好污糟咧，个感觉好核突。我系即系有如果有种好绝嘅感觉咧，我系瞓唔到觉嘅，同埋我又系会落床。 哦、即系只脚好立好绝嗰种。 系嗰、那个感，我系完全接受唔到啦。我系有一次瞓觉，跟住想试下唔理我只脚继续瞓，系瞓唔着，跟住真系起身洗只脚翻翻去瞓觉咯。 我有一个问题要谂翻第一条嘅，就系、是、如果你饮醉咗酒翻到屋企，咁你会点咧？ 我系一定会做过呢啲。 即就算酒醉都 系啊，一定识得冲凉，识我会折埋衫啊咁样嘅，因为我都几整齐嘅，即系我系啲嘢如果歪咗咧，我系会有少少 强迫症咁样， 少少啦，系啦，咁系啊，我系。系啊，照洗脚啦，照冲凉啦，刷牙啊，梳头啊，乜都 全部都做到嘅。 系啊，落妆落得好彻底添，即系一定会嘅。即系就算我冇晒嗰个 记忆， 系，但我都会照做嘅。 即系第二朝瞓醒系可以系好似真系平时瞓醒咁样， 系啊，好正常咯。 哦， 嗱，咁你翻屋企头先，我即系譬如出完街污糟嗰啲洗脚 fit hygiene 啦，即刻会 系啦。 咁仲有一啲咩嘅即系洁癖嘅嘢喺屋企系啦，即系会发生，即系譬如啲袋又好啊，或者嗰啲衫啊、床啊嗰啲嘅。 系啦，任何出过街嘅衫，或者就算喺屋企行嚟行去嘅衫，唔系睡衣嘅话咧，我系唔会俾自己打开张被坐入去咯。要所有嘢要喺个被嘅上面发生，即系如果我出街衫啊咁样嗰啲咧，咁我就会坐上去都 OK 嘅。但系打开张被入边咧系一个禁地咁样咯。 哦，咁我干净过你啦，我啲衫全部撇咗喺 sofa 嗰度，跟住就嗰啲出街衫我着过嘅。咁你觉得好似即例如可能好似冬天嘅外套咁，你未必日日洗噶嘛？ 系啊，嗰啲 咁咪摆厅嗰度咯。 嗯嗯， 系啊，咁跟住之后自己间房，总之一定冲完凉。咁我就即避免再污糟我间房咧，我直情唔着衫啊！ 几 最干净系你， 系啊， 最干净系我。 原来系咁。 咁跟住你话咁间房你自己都有讲，可能啲嘢你会摆得好整齐咁。其实你间房如果当而家好似一个 tour 咁，我而家喺房门口望到会见到系点样样嘅 setting 嚟噶。 嗱，而家咧嗰个出街衫上张床嗰个问题系冇咗噶啦，即系已经系冇可能发生，因为我系碌架床嚟嘅。所以我要爬上去，咁我哋冇理由出街先爬上去，即系我系好，即系真系瞓觉我先上去床，我就冇得摊床啦，系啦，咁入到去啦，就系碌架床，咁下面就系台啦，咁有晒我啲 speaker 啊，咁同埋咧，我啲墙咧系贴晒嗰啲隔音棉啊嗰啲咯，咁嗰啲我都即系都有讲过啫，系有计过大概啲声可以点样弹去好听啲，跟住就玻璃啦，同埋海景。 哦，即系冇乜无谓嘢喺间房度噶咯，即系啲摆设啊嗰啲都 全部塞晒去啲柜入边咯。我间房系好白色嘅，白色嘅。我系即系如果你打开啲柜桶咧，你应该会尖叫嘅，因为系乱到爆。但系我系收埋晒所有最乱嘅嘢，唔好俾我见到就得噶啦。总之啲垃圾咧抌晒去啦，收晒去啦，跟住就好整齐，好似。好干净， 一个机器人嘅 假干净， 系即系一打开嗰啲柜啊，啲冧晒落嚟咁嗰啲咧，就系正常，系咁样咯。 自己人嗰啲啦。 咁但系你对于另一半会唔会都有洁癖嘅咧？ 即佢都要 follow 曬呢啲啊， 或者佢都要乾淨，或者唔知點樣要跟得好足嗰啲嗰啲 規矩啊，剩啊。 譬如如果係家姐啦，我都會care 嘅，有時我見到我會唔順眼咯。咁我諗全屋最，我咁樣講應該真係佢哋會殺咗我。但係全屋最唔乾淨，我應該係我阿媽咯。咁我直情唔想唔好俾我見到，因為佢有時係出街衫攤張牀入邊咯。 哦， 瞓埋佢，跟住可能未沖涼就瞓喺佢嗰個枕頭。我見到我淨想嘔，我即刻出翻去咯。 佢張床啫，都唔係瞓你張床啦。 唔得啊，我接受唔到啊！人哋咁我都唔得。 咁譬如朋友去你屋企，或者另一半啲上嚟你屋企，係咪都要有嗰啲程序做㗎啦？咁即係都要。 哦，佢哋唔使 feel hygiene 嘅，咁我又未去到咁嘅，咁但係。 如果我要求咧，我都想洗一洗腳啦，體驗下嘅，無啦啦去人哋屋企可唔可以洗腳？ 體驗下呢個 feel hygiene 好似好過癮喎咁。 真系好奇怪啊！真冇啊！因为疫情啦，咁我会有一樽嘢嘅，咁就系啲喷雾，咁系全部入边都系酒精。咁啲 friend 入嚟之前，我系喷晒佢成身咯。 红酒白酒， 转个 红酒白酒 啊！我唔怪之 uncle 去问啦。 心理龙爪手。 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阿 Claudia 玩嘅，咁啊呢个心理测验个题目就系咁样样嘅，同另一半喺水族馆嗰度约会嘅时候，你最想睇先嘅会系以下四个嘅边一样咧？系啦，凭感觉得噶啦 ，A 就系水母 ，B 就系海豚 ，C 就系企鹅 ，D 就系热带鱼。 海豚 有冇特别嘅原因噶？ 我好中意海豚啊！ 好，所以你系拣海豚。 真的冇咩中意熱帶魚咯， 你知本身冇乜 feel 嘅， 系啊，我唔係好好睇呢啲嘢，即系唯一好就系睇金魚咯，即系你最夾嘅就系熱帶魚噶啦， 即系最近嗰啲咁游下游下， 即系你睇娛樂無窮，我好中意睇噶，我以前成日会去我女朋友屋企嗰度睇佢阿爸嗰个魚缸咁样企喺度，就企咗半个钟喺度睇魚。 是好治療 的，是啊，或者我有時去我舅父家我都會看過江魚在那裡看，很開心的，但是海豚、水母和企鵝就不是這種 feel 嘛，熱帶魚都還好，但是熱帶魚又有種距離感嘛，是即我不像可以玩一下條魚那種感覺嘛。 你想怎樣玩？ 不是啊，即那些魚知道你要餵它食物，它會追過來的嘛，即你放在手指上面，它以為你餵它食物，它會追過來，這種玩而已。我不是系掟个树枝过嚟，叫佢执翻翻嚟嗰只。 Lucky 同我执翻树枝过嚟咁样，所以你系拣热带鱼，我系拣，我会拣企鹅咯，可能。 O、okay. K， 因为企鹅喺头先以上里边嚟讲，可能难去睇得到咯，相对地。系啦，咁我会比较理性都要拣企鹅。 热带鱼咯 ，Finding Nemo 几好睇啊！ 系啊，搵翻嗰条 Nemo， 搵翻佢出嚟。好啦，咁究竟啊呢四个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就会揭晓噶啦。 听着脑内声线，情深意乱，或者更坏一点。但你若有谁背后依恋，我便继续退后部署。 呢首系今日嘉宾 Claudia 嘅派台作品，叫做《八三零》啊， 八十四户，当地部分地区一度停电。武汉蔡甸区同京开区寻晚八点半之后，亦都出现龙卷风，造成六人死亡，二百一十八人受伤。市应急管理局话，有八十五间民房倒冧，四百间损毁，大量树木折断，部分工棚倒冧。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副省长曹广征、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的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铜锣湾一带，包括是礼顿道、希慎道、加路连山道和波斯富街一带咧，都是车多挤塞。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兴发街。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咁另外啦，太子道东返观塘受到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军营。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Claudia， 你首新歌就叫八三零啊。你觉得波城是属于日头定夜晚八三零的人呢？ 波城咧系一个夜晚八三零啦，因为应该咧喺港台咧啱啱先开始做嘢。我是 Claudia 许东晴，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 Claudia 许东晴的。 Hello。 咁我哋而家玩一个心理测验，请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是如果同另一半在水族馆 dating 的时候，你最想啊一开始睇嘅系边一样先咧？以下有四个嘅 ：A 就是水母 ，B 就是海豚 ，C 就是企鹅，而 D 就是热带鱼嘅。咁啊，一就拣热带鱼。 我要 dating 啊！ dating 啊，讲系啊， 哦， 呢位自己去啊， 系啊，我为热带鱼，即系我嗰啲阿叔咁样企喺度，喺度， 真系啊， 两只手摆后边嗰啲， 哦， 我以为你个世界系谂住冇另一半都冇所谓， 系啊，系啊，冇另一半好耐啦， 算唔算啦？如果系同另一半 dating， 唔住， 都系睇、這個， 我都系中意睇鱼， 逼佢同你喺度睇鱼， 仲要一路食鸡泡鱼干一路睇。 你又揀熱帶魚啦，我又揀企鵝 ，Claudia 就揀海豚。咁究竟代表啲咩？我哋就逐樣講啦。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揀咗 A 水母嘅朋友，有強烈嘅慾望，好享受性生活，平時就會比較怕醜，唔擅長浪漫，而感情當中亦都唔係好敢表達自己嘅。咁今日好似 Claudia 咁揀咗 boy 海豚。好似波盛咁揀咗 C 企鹅，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揀咗 D 热带鱼，又代表你嘅爱情观系点呢？ 心理龙爪手， 咁我睇下阿一个先啦，同另一半睇热带鱼，佢话因为热带鱼系五颜六色，睇起上嚟好似啲宝石嗰啲好靓咧，就话你想保持啊纯真童真嘅爱情。希望爱情是从一而终，所以向往同嗰啲青梅竹马或者初恋咧结婚嘅。 哦，想啫， 系啊， 边有咁易啊？ 系咯，初恋都过咗好耐啦， 系咯， 都散咗好耐啦， 系嘛？呢个世界边有从一而终啫？ 到我嗰个啦，我系拣企鹅。佢话企鹅系嗰啲可爱得人中意嗰啲动物。佢话我会寻找一啲同自己极为不相同嘅另一半嘅，即系拣我呢个 choice 嘅人。我容易会被嗰啲即系去旅行嘅时候被外国人吸引到啦，或者年龄差距嘅人吸引到。 嗯， 我成日都好想有艳遇嘅去旅行，但系未试过。 哦， 想咯， 想咯，呢个 都系想。 爱情观系理想噶嘛， 即系你自己想嘅啫嘛，呢个系系啦，咁所以系未试过嘅。 嗯， 咁啊，去到 Claudia 呢个海豚啊嘛，你讲。 嗯嗯。 海豚咧系一个好受欢迎嘅，即系特别海豚表演啊，喺水族馆好受欢迎活动。所以话咧，你将伴侣嘅关系睇得好紧要，你认为双方系要公平对待，即系两个人互相即系补翻即系长短啊咁样嗰种嘅。 嗯嗯嗯。 特别系你希望另一半系好可靠嘅人添嘅。 我谂我都几 care， 即系譬如我俾咗几多 effort 出嚟， 嗯， 跟住咁样讲好似一个有种威胁性咁啊，即系俾咗 effort 出嚟，你要俾翻几多 effort 俾我咯，即系系唔知系咪呢一种嘅公平咧，或者可能spend 嘅时间出嚟咁样都系，即系吓我好忙，我抽 10% 嘅时间出嚟，你都要咯。 哦，你咩星座噶？ 处女座。 哦， 系咪噶？处女座杀手。 处女座，处女座唔系噶，处女座系要求人哋啫嘛，唔系要求自己噶。 中唔中咧？你觉得？ 天秤座先系，即系例如天秤座嘅概念系，我俾咗呢个自由度，你哋都俾翻呢个自由度我咯。 哦，我谂我自己系极度对自己极多批评嘅人咯。 嗯， 系可能就系对自己咯 ，I guess。但系对 你动摇啊 ，I guess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啊，但系我喺度谂紧嗰个公平嗰样嘢，可能系即系或者应该系另外嗰个角度睇咯，就系、是、因为佢好忙，佢抽咗10% 时间出嚟，我都会啊，我可能系应该系调转睇件事。 你最睇唔过眼嘅通常系啲咩咧？因为处女座好多时候都睇好多嘢都好唔顺眼噶嘛。 哦，系咪先？我真系尽量个脑好人啲噶啦， 俾我揾到啦。 唔系嘅， 应该是我是我对自己嗰、那个嗰、那个挑剔咧，就真系可以好极端嘅、 嗯。 我有时系直情会喺个镜嗰度见到自己，跟住系想打烂块镜，就觉得自己好样衰咯。即系我有都有试过一啲咁样嘅 moment 嘅，即系当然啦，我就唔想咁憎自己吓，系啦，咁我会爱锡多啲自己噶啦，你放心，我唔会无端端有一日，咦？点解手损咗嘅？系啊，啱啱打烂咗个镜，系咯，但系唔顺眼咧，可能系衣着咯，即系如果一个人行出嚟个衣着，喺我眼中。唔得睇，即系可能唔適合喺呢一個場合而著嘅某一啲衫咧，我係唔想望咯。 OK， 咁例如做訪問，你覺得應該著咩衫咧？ 你覺得波衫係咪應該踢波先著咧？ 我唔嗱，我 唔怪之佢今日唔望我啦。 哎呀， 唔係啊， 我就覺得咧，波衫應該做運動著咯。 係咯。死眼仔， 死啊！我唔想講嘢。 你嗰日啲衫我唔知點挑剔添。 正常咯，普通 T 恤咯，你嗰个就 冇问题嘅，唔系应该咁讲，因为我咁我冇乜做过访问嘛，咁我唔知个 dress code 系点啊，咁你可以 即系做访问嘅 dress code 系应该要着波衫嘅，其实。 所以我哋兩個唔啱， 你兩個唔啱咯。其實 覺得我哋 係你下次做訪問，你麻煩著翻波衫。 我而家知道 ，Claudia 做訪問著波衫出嚟都幾好笑。 我真係有咯，但 係係邊隊啊？ 唔係啊，係以前大學嗰啲打篮球咧，跟住整多件俾我咁。 你打篮球 嘅？我唔系打篮球，我睇啫，我支持嘅啫。但系就整多件俾我咯。咁、我就有件大学嘅篮球。 你下次应该着嗰件去做访问咯。 好啊， 呢个系不明文规定嚟噶。 系噶。 好就咁。 系啊， 下次上嚟。 一哥俾啲贴士新人， 着波衫。 就系做访问着波衫。 女神实验。 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女神实验啦，就想 Claudia 咧答呢一个假设嘅问题啦。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位动漫嘅人物，你会想成为边一个呢？因为见到你的 IG 都会有 share 一啲动漫嘅，即系家姐画嗰啲又有啊，你自己又好中意有啲主题曲啊咁样样啦。 系，一定系英雄学院入边噶，因为我系好中意，好中意。 系， 我已经系，我谂我咁多动漫系 number one， 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 touch 到我咯。系啊，咁可能做 Midoriya 咯。哦，我唔知佢中文个名系咩？绿谷啊， 男主角即系。 系。 绿谷出狗。 系。系。Midoriya。 系。最中意，最想成为佢嘅。 系啊。 原因系因为。有冇特别嘅？ 佢系一个俾人睇中，因为佢嗰个实力，即系佢有个 potential， 佢俾人睇中咗，而有个人会抌心抌力去栽培佢，即系唉，我都想有一个咁样嘅人睇中我，而咁样去栽培我，而去到 the best 咯。 你系咪有啲眼湿湿？我见到你讲到。 唔系啊， 我见好似好代入 热血都喊，诶，我系会嘅。 但系你中意到咩地步咧？ 唉，其实我系有少少迟先至发现呢一套动漫啦。咁系我家姐叫我睇嘅，佢叫我睇咗好多次，我都系唔睇。咁我见 Netflix 有，咁我咪即系唉咁咯。哇，点知头四集每集喊一次，但系喊嘅原因全部都因为太热血咯，太热血我净系 咩叫太热血而喊咧？ 我唔识讲，即系好靓。即系啊！我一定要做到啊！一定要入到英海，好啊！你饮啊！咁即系我会喺隔篱系，即系 鼓励佢好啊！你 跟住我都喊，跟住可能嗰排做 gym 都落力啲咯 ，push up 啊！ 就好似喺沙滩嗰度嗰度推嗰啲车胎咁嗰啲啦， 系啊！跟住就自己做 gym 都会落力好多，谂起嗰啲热血嘅。 我真系唔明热血佢可以去到喊嗰个位噶。 哇！有一个位咧，我真系喊咗出嚟啦，系因为有啲音乐嘅。嘅配合 系 佢其实个音乐又系好正，好正，真 系 好正。佢就系冲，即系佢仲未有能力嗰阵时，佢冲出去救爆 豪星几 系啦，去救爆豪 系 佢俾嗰只嘢捉住 咗，捉住咗系 係佢咩都冇，即係佢得個書包同埋佢嗰啲即係佢嗰本書嘛，就寫曬嗰啲英雄嗰啲 notes 啊嘛。跟住佢就咁抌個書包落嗰嘢，即係好熱血嗰下，佢咁跑出嚟咧，我喊咗。 即係嗰種奮不顧身要去做一樣嘢，而佢其實本身係喺嗰個時期動漫裏面叫最廢嗰個人啊嘛。 係啊係啊，係咯嗰下咯，即係我都幾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咯，係即係自己嗰、那個勇敢嗰個程度係去到呢個地步，幾相信自己。废到咁都冲出嚟，其实系傻嘅。其实跟住系，我想成为一个傻嘅人。 因为佢头先喺度讲话，系啊，好啊，你去啦，嗰下有一种阿妈叫个仔去，即系好似直情做一个男主角个妈嗰种感觉嘅。阿仔，你加油啊，你去啦，嗰种状态，你阿妈系。 系嘅，系嘅。 咁投入噶？ 我真系好投入噶，哎，我睇戏啊，睇剧啊嗰啲，我都。有一排咧睇韩剧啦，咁通常有啲韩剧咧系会屈死个女主角噶嘛， 即系都要生 cancer 噶啦， 系啊，即系咧惨到爆啊，即系惨完再惨，佢阿妈死啊嘛，阿婆又死，跟住佢又冇工，跟住又俾啲奸人唔知点咧， 系 我系会长期燥底咯，跟住我对屋企人都会差啲，即系我睇韩剧个人系贱啲。 我以为你代入到嗰种觉得好惨添， 唔系，系我系啊，我会好 好粉细咁，好似 系咯，跟住就好贱格咁样咯，个人成日都燥底咯，我好似冇答到你个问题咯，即系你话英我英啊嘛， 哦 系啊，我中意嘅程度啊嘛， 嗯， 咁我系上年年尾度发现呢套嘢啦，跟住我系连续睇咗三次，吓、 啊，即系四季都系 四季连续睇三次， 哇， 咁你系睇动画？ 动画 咁你好多时间喎、 啊，你个重点又 去咯， 休息嘅时候睇咯。 哇，你好犀利，你好多时间咯、啊， 呢个先系个重点。 去咯。咁咧，其实我已经出现之前，其实系咪冇动漫令到你有呢种咁强烈嘅？ 有再之前就系大学嘅时候，好中意刀剑神域。 刀剑神域去到后面就一般般 嘅，其实得 season one 好啫， 系啦，即系 season one 咯，即系 RPG 如果有打开机，你有冇打开机啊？本身 都有嘅，睇打咩咯？ 即系 RPG 嗰啲，好似刀剑神域嗰啲 online game 嗰啲 咯。哦，我呢个我就冇，啱啱近排喺 PS4 down 咗一个 SAO 嘅， 系 都应该都系 RPG 嚟嘅，但系 PS4 版咯，系啊，嗰个又几得意嘅，玩咗一阵， 好激动啊！ 激动啊！你令到我都好激动， 去啦，你去啦，仔咁啊！ 恭喜思阳。嗱，咁最后咧，我哋就准备咗礼物送俾 Claudia 嘅。你开咗个题目个 theme 就系黑历史啦，系啦。点解会开黑历史呢个题目呢？ 谂紧啲好爆嘅嘢嘛，即系有冇啲咩好有趣会讲嘅嘢？咁跟住我都谂咗两日嘅，跟住就不停有一个黑历史呢一个喺我个脑嗰度飘过，但我都不停谂其他题目嘅。但系我谂最有趣就系呢个咯，搞笑嘛， 系你自己嘅黑历史 系咯， 系啦， 系咩咧？你自己 你自己觉得？ 塔 Q 咯，出 show 塔 Q 咯，系两个礼拜前嘅事咋，真系黑历史都爆。咁我就唱八三零啦，咁啊上海豚音啦，跟住我系唔单止系 crack 咗把声啦，仲要系飙到去已经唔系一个音嚟嘅，即系个海豚音系有 pitch 噶嘛，我 系 去咗一个尖叫啦，就咁。咁、就喺个咪，即系就对住个咪喺度尖叫，跟住尖叫咗下，我自己 shock 咗，跟住我仲好大声喺个咪同人讲 ，I'm sorry 啊，咁样，即系我系就唱啦，啊 sorry 啊，跟住系喺个台度系咁笑啦，一路唱埋落去个副歌又都喺度笑啦，即系好差，呢、這个真系黑历史到爆，跟住就嗰日我家姐系有影到片咧，我到今日我都唔敢睇翻。 嗯，但系前一日又系爸爸怼住咗你， 寻日嚟嘅。 哦，即系我哋出 show 前一日冇， 即系嗰次爸爸冇嘅， 冇啊， 系完全系个能力系唔知咩，太好激动嘅话。可能激动得滞， 系 想唱海豚片啊尖叫，系啦。 好啦，咁啊黑历史呢一样嘢，我哋会点样演绎呢个礼物呢？ 你先啦，我谂唔到呢个真系。 嗱，我嘅演绎系咧黑历史，我个人就悲观啲嘅， 系 唔系好想面对，最好咧就遮住佢收埋佢。咁所以咧， 你买一块布， 唔系买咗一个，咪都系礼物嚟嘅，都系都要靓啲嘅，买咗一个咧、哦、一个玻璃瓶咁样，有咁上下形状、哦，然后将嗰啲即系衰嘢嗰啲咧就可以塞落去啦，咁然后就收起佢啦，可以。 但系都仲见到，因为玻璃咯， 收埋佢咯，所以你最中意摆柜桶啊啲嘢，你最中意摆柜桶啊啲嘢，咪叫礼物都靓啲嘅。我本身谂过再衰啲，啲小朋友嗰啲铲泥沙嗰啲嘢咧，个象征意义将啲嘢埋起佢。咁但系礼物嚟讲，我觉得都要靓嘅，咁所以整个玻璃瓶咁样塞咗啲嘢落去咁样啦，系啦，将啲黑历史收起佢啦。 喂，好啊，屋企好多干花，即系你咧，你系谂住？ 喂，我谂到条桥啊，以后咧你开酒开到第几支饮醉咗之后咧，个酒室咧就抌落去咯。 哦， 系啊，好黑历史啊呢坛嘢， 系 啊，抹低每次饮醉嘅经历， 喺上面写翻几时咁样， 系啊， 系啦，系啦，将嗰啲嘢堆埋一齐，然之后可以抌咗佢啊嘛， 哇， 系啦，呢个我演绎黑历史啦， 嗯， 好啦，到肥仔啦， 哦，好简单咯，我同你调翻转，我觉得黑历史，即系我又谂翻自己有啲咩黑历史，例如饮醉咗酒喺地下喺度摸自己啊嗰啲，哦，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又或者 都系酒啦， 系啊，或者失恋嘅饮醉咗酒啊，好多呢啲即系呢啲唔想面对嘅嘢啦。但我觉得过咗咁耐，你而家睇翻又冇乜嘢，即系呢排都好多人同我讲话要开始面对问题，唔好成日逃避咁样。咁所以我就买一块镜，即系你对住块镜望清楚自己。我仲特登买咗十倍镜。 点样十倍镜？ 真系十倍 镜。即系佢系对住块镜，佢唔系一比一嘅比例，佢、 哦 okay、 放大你块面， 睇、哦、清楚自己嘅， 睇清楚自己有啲咩唔好。 即系阿一嘅意思，叫你照下块镜，送俾你。 系啦，系啦，就系、是、你检讨下你只眼啦、啊，咁 又系啦。又或者你可以下次再标海豚音牌块镜会唔会裂咁样 ？O K 喎，哇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十倍真系系净系睇到一只眼添喎。 哦系啊， 我净系睇到一只眼啊。 可唔可以望下呢、這个？ 系你望下 先。 十倍镜嚟噶佢，我特登买十倍镜噶。 你仲有得黐住个后面，可以黐住嗰啲。 哇，有啲晕啊，睇到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所以唔好面对自己黑历史太耐啦， 会唔舒服嘅真系。 而且啊，我特登买翻黑色噶， 啲咩黑历史啊， 有黑历史。 哦，咁啱啱谂到系嘛？ 诶，唔系啊，我拣嘅时候系咁样嘅，十倍镜就反而啱啱谂到。 好啦，咁啊，两份礼物咧，即系两个男仔用黑历史呢个题目送两份礼物俾你，觉得？边一份礼物你中意多啲，你会俾佢赢咧？ 啊，要拣噶？ 系啊。 啊，唔好咁啦。 系咁，好残酷噶个现 实。我可唔可以将呢块镜放入去呢个玻璃樽入边？ 可以，不过你都要拣边个赢。 跟住就大家一齐赢咯。 唔会嘅， 唔会噶。 唉，咁啊。 你都要做选择。 我唔想我唔想咁啊，但系我会拣呢个玻璃 樽。 个原因系因为我好中意玻璃嘅。 哦， 好中意玻璃。咩叫好中意玻璃？ 即系有玻璃 design 嘅嘢咯， oh. 透明嘅嘢咯。即系我屋企饮咖啡个杯都系。 唔怪之饮嗰啲咩白酒、红酒嗰啲玻璃樽。 唔系啊，啤酒都饮玻璃啊，我都中意饮啤酒嘅玻璃樽多啲。罐装冇咁好饮，但始终都系生啤最好。 用嗰个玻璃杯樽， 即系你饮可乐啫嘛。你都觉得玻璃樽好饮啲。喺呢个层面，我同意玻璃我都中意。 我想讲，我觉得阿一你好劲咯，因为你系所有嘢都可以赖 翻走嗰度嘛。 即系连块镜讲走，点解都可以讲到，而家玻璃都讲到，唉，好犀利，好犀利。 我所以知道一样秘密喺埋尾，就系、是、Claudia 好中意玻璃嘅咁样。 哇，系靓啫，透明，跟住系咯。 好，最后揀咗我嘅，好嘢、 嗯，好嘢， 好嘢， 虽然好似唔系好值得开心咁，好似冇乜开心嘅感觉，今日赢出咗， 咁啦、 但系今日再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你，多谢你哋。这晚再无法隐藏，曾抑压内心感。 虽然爱过，纵使像无望，亦愿将。 怕天公不皱眉，都不那永无放弃。 今天我们今天许东晴有份参与创作和主唱的作品。微电影《逃出风力流》的主题曲《漂流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输入个案同一宗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下昼将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本港寻日录得一宗输入确诊病例，累计11818宗确诊。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社区传播已经有扩大趋势。台北和新北市分别有89宗和75宗确诊。当局上调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级别至第三级。全台湾所有休闲娱乐场所关闭，民众外出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台北多间的超级市场都逼满顾客，很多人都购买肉类、即食面、食米、罐头和厕纸等的生活物资，很多的货架的物资都被扫光，排队给钱的人龙有几十人，有超市定出限购防疫物资数量。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及红十字会早前去信政府，要求从选委会医学及卫生服务界别移除有关指名职位和指名实体，表示不会参与政治选举。政府接纳并建议加入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作为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界别分组的指名职位。立法会今个月26号将会恢复二读辩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草案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在选委会中有30席。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属于当然委员，而香港红十字会有份在同一界别中投票。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是黄杏仪，她是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的前顾问和法律总监，香港女律师协会前会长。黄杏仪目前有多项的公职，包括城规会成员、竞争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等。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诱骗五名女子申请信用卡之后透支，涉款大约60,000元。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接获五名年龄介乎19至21岁的女子报案，话去年六月透过一名自称信用卡公司职员的男子申请信用卡，声称他们可以即时获得现金回赠，并分别带女事主到分行申请。男子随后向女事主各支付大约2,000元。在女事主成功申请信用卡之后，男子要求他们交出身份证副本和信用卡交易密码。事主之后发现信用卡被现金透支，未能够联络男子之后怀疑受骗。警方昨天早在马鞍山拘捕一名21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清理的意外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排到去九龙城汇顺处。咁就系较早前在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汇顺处。

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 后援会。报时啊！ 报时，系晏昼时间3:39就嚟3:40啦。几眼睇啊！咁啊，跟住之后就系要报呢个天气。32度，哇，好热啊！跟住之后相对湿度61%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61系咪唔算好湿噶咋？ 还好咯，我觉得。 你读地理噶、 哦？我谂我自己个人身体感觉，你过70就开始会立咯。我觉得而家60几还好啦， 系啦， 紫外线指数先劲啊， 甚高啊，甚高咗。其实今日唔系好晒啊，即系冇嗰种，即嗱有分噶，紫外线指数极高，佢咧嗱呢、這个真系一种，我就系早排题外话一阵先去嗰、那个啊，因为有两个啊两个礼拜前去咗行山，咁、就系行玉桂山。咁嗰日咧，其實係陰陰地天嘅。咁跟住之後咧，就但係行嘅時候咧，你 feel 到個皮膚係興嘅， 係 嗰種興，你係覺得好似曬緊嘅嗰種興，但係個天係陰嘅。 係 咁跟住之後 check 翻就話，哦，嗰日個紫外線指數係極高嘅， 係高， 所以嗰日係曬到黑曬嘅。咁即係等於今日個紫外線指數，即係佢好陽光好猛，但其實佢嘅紫外線指數唔係唔高，甚高都高㗎啦，只不過未去到極高啫。咁所以其實你同嗰個叫做，我意思係你見到咁猛太陽。佢都只係甚高， 係， 所以其實 未算，相對之下你就覺得 相對之下其實未算極高， 係 係啦， 但我覺得都係叫曬， 都叫曬嘅， 因為太陽咁樣射落嚟咁樣啦。哇！我哋好學術啊， 係啊， 咁啊，我聽下今日我哋推介啲咩咧？ 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係推介你試下一啲。唔同嘅運動，就好似我2:00嘅時候話齋，小弟早2-3星期走咗去試下打 hockey， 打嘅時候咧有啲領悟喎，就係啲咩咧？就係發現其實同足球嘅智慧好差唔多嘅，即係小弟由中學1年級開始踢波，中一中二中七年，再加4年大學，總之踢咗10几年波啦，踢咗10几年波嘅時候咧就發現啊有啲智慧你喺場上面用到嘅時候咧喺 hockey 嗰度用到。而除了智慧之外呢就是一些不知道在哪里来的本能反应呢你都会用得着的。所以呢就是想叫大家试一下一些不同的运动。可以先试一些呢你觉得啊你平时有做开的平时有玩开的相类近的东西。例如原来你是踢开波的那你就试一下打 hockey 咯。或者踢开波的那你试一下玩 handball 咯。你会说不是一个用手一个用脚。但唔係，因為喺嗰個球場上面或者有個龍門嘅嗰個概念咧，係令到你揾到一種類似嘅感覺嘅。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就係推介你啊，試下好多唔同嘅運動，同埋幫啲運動分類。至於點分類，我一陣話你知啦。笨讀兵團報告完畢。嗱，今日咧。其实是要教大家一样嘢，运动可以分两类， 第一类、 三类，系系啦，有一类咧就系嗰啲叫做啊点样分咧？即系个 term 系咩咧？即系游水、跑步、踩单车、行山，非竞技类系咪咧？唔系咁跑步都可以 競技，都系竞技嚟嘅， 即系嗰种唔系球赛比赛嗰种競技 非球类活动， 系非球类活动嘅一款啦。好啦，球类运动入边咧可以分两款嘅，小弟觉得揸棍同唔揸棍，咩叫揸棍同唔揸棍 咧？即系有棍球类活动同冇棍球类活动， 或者有拍同冇拍，即系有工具同冇工具啊。 系 嗱，好易理解啊，冇工具嘅球类运动。足球啊， 篮球啊， 篮球啊，美式足球啊，嗱，我 gear 嗰啲唔计啊，跟住之后 手球啦、 手球啦、 排球啦， 系啦，好啦，有棍的系 高尔夫球啊， 高尔夫球啊， 乒乓波、羽毛球、壁球， 系啦 ，hockey 啦，头先 系啦，仲有 lacrosse 啊，即系棍网球啊，嗰啲 棒球啦， 系啦，小弟发现自己啊，系唔叻玩啲揸棍嘅嘢嘅。 点解你操唔到支棍啊？ 系啊，好嗰啲好唔协调啊！即系我嗱，即系因为嗰个鱼嗰个嘢系一个天分嚟噶， 系 即系你再嗱，人类嘅进步系咩啊？ 嗯， 就开始识用工具。 系 我仲系停留喺巴比人嘅运动入边 嘅徒手。 首先第一样嘢，因为用棍嘅运动咧，小弟目测 身体碰撞性低啲。 首先唔过瘾啊， 系啦，系啦，系啦，我觉得唔过瘾嘅，即系hockey 都算喺棍入边叫做身体碰撞比较多啲噶啦。但系你相比起足球啊、handball 啊嗰种美式足球嗰种嗯嗰种感觉咧，你明唔明嗰种嗯嗰种感觉？ 其实你真系好啱玩榄球嗰啲。 系啦，咁。你乒乓波冇得行过去对面，嗯咁样，等佢打唔到波唔得噶嘛。 正所谓肥仔，我初头识佢已经有句名言噶啦，唔撞得就翻去打乒乓波啦。 呢句唔系我讲嘅，呢句我以前踢波啲 friend 讲嘅。系啦，跟住之后我记得佢仲喺袋入边真系拎个乒乓波出嚟。 其实我真系有打， 系啊，其实我真系有打乒乓波。咁跟住之后，所以咧我唔得即棍类运动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觉得冇碰撞，我系搵唔到自己嘅长处，我发挥唔到。你明唔明啊？即系系咯，你羽毛球唔会同人撞啊。你就算连壁球呢啲咁狭小嘅空间，打完之后你要让开俾人噶嘛？系啊， 冇限啦， 冇得撞人。所以我系唔得棍嘅运动，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系、是。 要操控 系啦，我要我嗰个协调左右协调，我系相对地差嘅人， 同埋距离感好唔好？因为嗱，譬如羽毛球嗰支个拍嘅长度，乒乓波你成日预嗰个距离，嗰啲距离感你得唔得啊？拎住支棍嘅 啊，系啦系啦，类似呢啲位啦，即系乒乓波我系最唔得嘅运动就系我成日快拍好似唔系快。是个力嘅问题啦，应该用个力嘅问题会再啱数啲，即系呢个都系嗰个叫做同碰撞嘅嗰个概念差唔多嘅。 系 嗱，棍类运动咧，成日有样巧妙喺入边啊，例如用阴力， 系 吓你唔可以用个死力去发个球拍嘅，即系全力扣杀佢都有教你啦，系咪先？ 系 九十度向下挥咁样，好似斩猪肉咁样，你唔会用死力去杀个波噶嘛，或者你唔会用死力去打乒乓波噶嘛，你一定有唔知嗰啲船啊、落西啊，即系嗰啲嘢啦，系咪先？ 系， 但系足球、篮球，我就算冇呢啲技巧，我死力我都可以玩到啊嘛，扮你同我打个篮球，扮跟住就撞咗入去啦，系啦。 同埋，因为你唔系控制住个波嘅话，你都可以有嘢做到啊嘛。嗰、那个 系啦， 即系打篮球系你唔系入波嗰个噶啦。但系譬如你抢篮板嘅时候，有你嗰种身体碰撞喺度撞， 哦系系 挡住啲人，哪怕你唔系抢篮板，你挡住啲人都好啦。 咁样 系啦，你都好似有啲嘢喺度做紧咁样样啊嘛。系啊，你打乒乓波同羽毛球，你唔可以，你冇嘢挡啊，你遮住人咁样，你唔会，你都要掂到个机会，掂到个波噶嘛。 系，同埋我就系话，如果块拍咯，即系始终唔系身体嘅一部分咧，我系觉得好唔自在嘅嗰个反应。咁但系咧，其实我想带出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咁样分咗类之后咧，你会发现你去试一啲唔同嘅运动咧，你有啲运动你容易上手嘅，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咧，所以我系踢波啦，踢咗十几年波啦，我去玩 handball 咧，我系好易上手嘅。 嗯， 即系首先有我试过去玩 handball， 佢哋系冇叫出型嘅概念嘅，听翻嚟 系 好少嘅，即系佢单刀系唔会出型，因为其实佢个龙门唔系特别大啊，同埋佢唔会用飞扑嘅概念噶嘛，系咪先？ 系 咁，所以佢哋系纯粹系要大字型去扑波啊！我嗰阵时教书，阿 Sir 系咁样教嘅，即系佢唔好似足球咁样四飞啊，飞嚟飞去或者冲出嚟扑波，好少嘅。咁但系因为我踢完波之后，我知道有冲出嚟扑波嘅嗰个概念咧，我试过有几球系冲出嚟扑落人哋嗰度又好啊，即系总之同佢斗快揿到一波，等佢出唔到力又好啊。咁、你咪用咗啲足球嘅智慧。喺 handball 嗰度咯，咁、你就好易上手啦、 哦。 但系我啱啱嗰个分类就系话，你惯咗，例如我真系踢海波，你如果叫我贸然去打羽毛球或者打乒乓波嘅， 咁 你系就再难啲啦、 哦。 因为有时我试 hockey 咧就呢一种嘅感觉啦。因为 hockey 咧嗱，虽然佢用棍，但佢始终佢嗰个叫做足球，即系好似一个足球场啊，有龙门啊，有剩啊，咁你咪用咗嗰个技巧，例如你几时防守嗱，因为啱啱一直讲嗰啲都系啲身体上嘅技巧嚟噶嘛，但系有时候你嘅意识上嘅技巧，例如你知道最后有个对方球员，咁你大概要拉几多去做一个补位，等对方攻嚟嘅时候，你有个时间同埋有嗰个把握力，或者可以制嗱足球越位啊 ，hockey 应该冇啦，咁你点样可以去到叫做？防守到足够时间去防守，即系嗰拉个距离感同埋嗰防守意识或者进攻意识咧、哦，就好类似咧，就用得着啦、哦。因为有时你估唔到嘅、哦，即系等于篮球，我如何用足球嘅概念去玩咧？ 难啊，走位咯。其实我反而觉得系 啦，走位啦。 我觉得意识上面，如果你话要通，即系可能，譬如头先你讲手球同埋足球，你龙门嘅位置会相近啲嘅。咁喺如果球员嘅角度，我觉得最通用到咧，我发现就系走位啦，因为以前。 读中学嘅时候，有啲同学足球队嗰日冇足球场踢，要焗住变打篮球。 系， 你见到佢其实佢 个走位系唔同噶。 系啦，佢个走位好叻，佢系成日。咦？点解佢射波嘅时候系冇人 mark 佢嘅咧？就因为佢可能用惯咗佢踢波嘅时候嗰种搵空位、搵空档嘅走位方法，而调翻转都系噶。有啲篮球队嘅同学俾人拉咗落足球队臭脚咧，佢去跑嗰啲位又系同其他人唔一样啊！好明显佢哋有一个优势喺度。 系啊系啊，再加上咧，然后你好自然咧，你踢踢下嘅时候，咁呢啲就一啲优势啦。但系总系会有啲嘢你改变唔到嘅嘢嚟嘅。咩叫改变唔到咧？就好似小弟系一个足球守门员，你好自然就会瞓咗个人落去嘅。所以嗰日我去打 hockey 咧，我好自然都瞓咗个人落去，就好似我打篮球，我都试过喺后面铲跌咗人咁样。同样道理，唔知有一次我哋逢礼拜二打波，我系冇心嘅。系纯粹好自然就瞓低咗，然后扑即踢走咗粒波咯。 我形容俾大家听，打篮球嘅时候，如果个波喺地下度弹下弹下，两个球员冲埋去抢个波，你一般睇 NBA 或者正常咧，你系个人好似向前瞓，用只手咧捉住个篮球嘅，个身体唔会喺前面嘅。 即花道救翻个波嗰下， 你成个人伸直只手喺最前咧，大家拉自己最尖端嘅手去揽住个波。阿一唔系嘅。佢好似出嚟咧， 我瞓落地下， 佢成个身连埋一齐瞓落个波度啊！ 系啦，瞓落去，然后再用手拍走佢。 大佬啊，我喺对面都唔够胆冲埋你啦！ 你都有试过抢篮板嘅时候嗌 keep 牌，就双手打走嘅篮球， 知唔知？呆咗嗰次睇住佢用拳头抢篮板，一锤打走佢咯。 系啊，亦都试过啊。最正嗰下系试过有个篮球，人哋掟远即系快嘅反击，一个波快即系叫做 快攻啊， 掟 过嚟啊， 好远咁样掟过嚟啦。啱啱去到上五寸下五寸个位，咁我就好自然出脚，然后一嘢踢走咗咯。跟住之后我系踢完之后，全世界望住我傻，自然反应。所以有啲咧就系当你咁，即系你有你嘅优势，但自不然你都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嘢，即系等于我啲 friend 佢系打开乒乓波嘅，佢唔知点解去打羽毛球咧，佢系有一种即系佢揸嗰啲棍咧或者揸嗰啲嘢嘅时候咧，佢有一种 嗰啲手势 系嗰啲手势唔同，或者佢嗰下片落去个波，佢有啲片波嘅动作咯。 哦， 系啦，咁就令到佢未必打得准。咁所以咧，其实你即系咁多年嚟，你嘅习惯系会融入咗喺你嘅再学习嘅运动入边咯。即系我打 hockey 我会瞓落去，我打篮球会瞓落去，然后我打排球会瞓落去，我真系所有运动我落去嘅话，我都试过瞓波咁样瞓落去咯。是控制唔到嘅，我知道我嗰下其实唔使喎。 即係有棍嘅球类运动你先冇得瞓，其他你全部都。 所以点解我唔敢玩有棍嘅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最后嘅原因系咩呢，就係我好驚我係做咗啲好危险嘅动作囉。 即係你 因为你瞓落去嘅时候你支棍咪飞咗出去囉。係、 哦、 咁其实好危险㗎嘛。同埋好似好唔礼貌 ，suppose 应该，即系你掟拍咁样或者掟羽毛球拍啊，掟网球拍系一件好唔礼貌。唔系，其实我想扑波嘅啫。咁我水洗都唔清啊嘛，系咪？ 因为羽毛球拍扣实嗰下佢松咗手啊，大佬，成块块咁样 瞓落去啊！羽毛球我都有试过扑波嘅，瞓落地下。 羽毛球点样扑啊？ 咁你咪左右咯。 哦，即系你连埋支拍，你当好似扑波咁样瞓救波啊？ 系啊，冇噶，系一种自然反应。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下一啲唔同嘅运动，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即系嗰个即系叫咩咧？你发展咗喺边方面咯？ 哦， 即系你发展咗究竟系揸拍嘅能力啊，你嗰、那个球场嘅意识控制啊，又或者你嗰个身体嘅自然反应咯。咁我好明显就系发展咗，理论上就唔系应该话逻辑智慧上就发展咗喺球场嘅防守领域，点样防守人？但我追唔到嘢，冇计，我知道要 mark 嘅。 系啊， 而身体反应上就系发展咗一个自然嘅扑 波嘅能力咯， 系啦， 同埋嗰个球感咯。你睇你有嘢拎住个球感好啲，定系冇嘢拎住球感好啲咯？不过我觉得你都系应该要玩嗰啲 rugby 啊嗰啲噶。 系啊，好想玩啊！ 你讲咗几年都未有机会玩，你唔系有 friend 揾你玩定咩？ 美式足球嘛， 系啦， 冇啦，我要翻工啊嘛，我发展咗翻工啊， 呢个技能，瞓身咁样瞓落去翻工啊！话你。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嘅那一天，我爱上一个人 K， 要轮到我，即系波成拣歌俾大家听。今日拣嘅呢一首歌可以追溯翻近呢个零两个星期啦。咁啊，有阵时喺屋企夜晚咧，临瞓前都中意碌下论坛啊，睇下啲 post。咁我就发现去到夜晚，唔知系咪因为叫做美股嘅时间啊，所以好多嘅 post 浮面嘅咧，都系讨论紧即系美国股票咁。咁我都会揿入去睇，因为自己都有少少即系留意一下玩一下咁啦。原来都几多人去讨论啦，几多人去买啦，去投资啦落去咁，甚至乎你可以称之为投机添。咁呢一度系其中一个现象，而第二就系、是、真系咁啱噶，就咁添，真系咁啱噶。系啊，身边嘅朋友，你平时好地地又唔会攞呢一个即系买股票嘅嘢出嚟讲，除咗投资 O to O 之外，平时睇个 I G 会见到会讲下啲投资嘢。其实朋友都少嘅，真系。但缘分嘅嘢就系咁噶啦，大家有时做嘢去到可能凌晨，又系美股时间，咁有啲人手痕忍唔住就拎电话出嚟，就喺度碌，就睇下股市。咁你知股市嗰啲图好易睇嘅啫嘛，一望一系就系嗰啲。蓝色、黄色啊、红色啊、绿色嗰啲嚟嚟去去都系嗰啲色噶啦。咁你一望，你就会知道，咦？你又有睇股票、啊？你有咩？我都有啊。然后再望，大家用嗰啲 app 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噶啦。突然之间，大家就有话题起上嚟就，喂，近排买紧啲咩啊？咁就攞自己个投资组合出嚟，大家互相 share， 咁啊讲下啲股市啊，咁无端端就成为咗一个 topic 咁。好似突然之间咧，生活周边咧都充斥住呢一样嘢。话唔定啊！我而家一路讲嘅时候，我个电话偷听紧，一阵一开啲 social media 弹出嚟啲广告，又系同嗰啲股票啊、投资课程啊，或者嗰啲 app 有关噶啦。就系、是、因为呢一样嘢，引发到我今日拣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呢首经典啊！我估你哋都识唱，要农夫嘅全民皆股啊！估得中咪发达咯，估唔中嘅都系专心翻工啊！ 先过瘾，唔使讲运，我唔使翻工，净系份股股下陈师奶又去旅行，我有股份就唔需要带现金。 只因喜欢买出买入，又赚一笔脚踏实地， 边有实力 炒卖投机， 经济起飞。 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俾个 number 我都唔明，但系好过睇通胜。 阿爸 ，BB 开始。炒股票有赌未为输，金融风暴已经系历史。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吞，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吞，冇买 就有啦。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 你男友玩男丑，赚唔够转红炒，炒孖展高风险。 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 买学三六零，喐喐下会停，跌到渣都冇得剩。 医生、护士、学生、教师，炒股票好过中三天。六叔话你知呢件事， 投机最好，全港搞到，由今朝早要捞，变到唔使再捞。 我寻晚同个 friend 食饭，佢话。他去年赚了六位数， 就是股票， 是用了10万元赚了六位数。 哇， 咁好， 咁都係一個得㗎啦， 係喎，一個得嚟㗎喇喎，佢本身做盛行嘅，請問， 啊，我唔知啊，好似都係啲 IT 嘢， 哦， 係啊，人生就係咁樣，我永遠冇呢啲機會。 而嗰個故事嘅重點係咩啊？你首先有六位數嘅閒錢出嚟，夠膽擺入去？ 有啊，我有七位數啊， 係嘛？ 計埋小數點後四個位，咁就有啦。 唉， 我你可唔可以借几嚿水嚟买股票啊？ 系啊，你得唔得？ 你借钱俾我买电话，啱啱中咗毒啊！ 叫你唔好乱咁揿噶啦， 拜拜， 听神上先。